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。 好，歡迎大家回到嚟啦，浩浩汤汤吓。咁啊，头先咧，我哋就讲紧咧，即系马克思佢个洞悉啦，就是、一啲好基本嘅立论咧。就系、是、话，资本主义嘅崛起咧，绝对唔系好似好多人咁谂咧，只不过一个系市场经济咧越嚟越发达吓，系、一种咧好自然其然嘅啊就嘅事情咁样。其实唔系嘅，即系我哋睇翻嗰个真实嘅历史咧，当然佢主要就喺西欧嗰度兴起啦，特别喺英国啦，作为一个先锋咧，其实过程咧，其实系充满着啦好多呢啲压迫啊、剥削啊、暴力啊咁样啊、血腥嘅咁样样。所以咧，爱因斯坦一个名句咧，佢话如果金钱咧系出现喺个世界上咧，就喺面盒上面咧就系有啲血迹嘅话咧，佢话资本啊 capital 呢样嘢咧嘅出现咧，佢就系从头到尾啊，包括每一个毛孔咧，都系滴着呢个血。同埋康庄嘅东西，呢个就是马克思嘅名句嚟嘅，因为佢睇翻个历史就系咁，系一个好血腥嘅历史嚟嘅。咁但系你当然一建立咗咁嘅时期，大部分嘅人啦，你谂一谂一样嘢啊，晓雷，我问你，我哋以前嚟讲咧，就喺应该话讲翻今天啦。今天我哋好多时睇新闻啊，讲一啲所谓经济嘅数据嘅状况啊，我哋听人讲话自雇人士咧。呢、这個咁樣嘅名稱咧，你係覺得咦啊係、有自雇人士呢個社會上面，但係其實係只係佔少數，係一個例外而唔係一個常規，係咪啊？因為我哋絕大部分嘅人咧都係受雇人士啊嘛，嚇、即使係嗰啲年薪過千萬幾多嘅 CEO 都係受雇人士啊嘛。 以前農夫， 梗 係 啦， 即係嗰啲人完全整整就係我自己做緊嘢㗎嘛。 而且個問題就係你頭先所講嘅以前咧，究竟係幾耐以前咧？好多人就話：，你講緊嗰啲係 ancient history 啦，咁樣 六七十年代，甚至八十年代嘅時候都仲有農夫圍到食。 你諗下，人類我哋唔好講話幾十萬年嗰啲啦，都話講農業革命、新石器時代係咪？即係都係一萬一千年左右。咁你一萬一千、一萬二千年咧，其實一路到咧，其實係最近呢二三百年咧，其實先至開始咧，就係、是。大部分人由自雇就變咗係受雇，其實好簡單㗎。你諗下就係話城市人口同埋農村人口嗰、那個即係研究呢，如果你研究所謂都市化呢個現象，好多社會學家呢啲數據呢係冇得拗嘅。原來即係直到啊呢個譬如十八世紀嗰陣時呢，即使喺英國最先進嘅一個即係資本主義崛起最早嘅國家呢，佢仍然呢即係換我講呢，其實十個人呢都仲係有九個都仲係住喺農村嘅。即係你喺呢個譬如十七八世紀嗰陣時啊，咁你都市人口咧只係10%嘅啫， 急速咁城市 係啦。但係而家呢二百幾年咧，而家英國嗰個都市人口咧係差唔多去到接近九成，好似係87-88%，而家穩定。咁當然佢都仲有部分係 農 村嘅，咁但係都係嗰十松啲 percent 就係喺農村嘅啫。咁我哋中國嚟講仲犀利啊！我哋中國咧，我好記得啊，我1997年嘅時期咧，就係、是、翻大陸咧，就做嗰、那個即係、就是、博士論文研究嘅時期，就同即係訪問咗好多人。佢哋成日都喺度講：，哇！我哋中國咧，因為農民嘅人口太大，係一個好大嘅負擔咁樣。 唔係啦。 佢嗰陣時係講緊三分二嘅中國人咧，都仲係住喺農村，但係咧最近係一半。 我唔記得幾時係突然間有一日有個新聞就話， 係 終於過一半 啦。一半啦，冇錯。係 啦， 因為咧其實佢係 超過農村人口， 佢係遲過世界咧係十年左右嘅啫。因為聯合國咧大概即係差唔多係2000年咁上下就宣布就一半人住喺城市。 佢嗰個新聞係好驕傲地講， 好驕傲咁講 嘅。我哋過咗一半，我心諗哇出事咯。 佢而家唔靜止添，而家其實中國個國策嚟講咧，佢係仲更加想減少嗰個嘅所謂農村嘅人口嘅，佢想都市化係繼續嘅。 危險啊！ 咁我就覺得好危險嘅嚇，呢、這個就講到所謂嗰個糧食嘅自足嘅問題。 係啊，因為佢有啲咧嘅糧食嘅六國內嘅專家咧係覺得咧，就算自給自足率咧俾到3-5%就夠啦、但係呢個其實好危險 㗎。 我記得係即刻咧係有個日本嗰邊係話，哇，其實應該去到90%，尤其是咧，如果你內地你去到3-5%，你一饑荒，咁啊全世界啲糧食砰一聲俾你扯去，好危險啊咁。有一系列嘅書噶嘛，不過呢個真係前幾年嘅話題啦，就係、是、咧究竟中國可唔可以養活自己咧？有一系列嘅糧食危機，前幾年係會講，而家又停咗啦。 其實個問題咧就冇消失到嘅， 係啊， 不過咧， 即 係曉雷就讀過我呢樣嘢咧，呢樣嘢咧即 係 由自即係喺呢個新聞啊或者咩嚟講咧，係一個波一個波一個浪一個浪啊嘛。其實嗰個浪完咗，其實個問題係冇消失到。 你都未認識個問題。 我哋講個浪咧就唔係個問題嘅浪，而係啲人嘅注意力嘅浪。 係啦， 其實咧嗰啲人嘅注意力咧，係一時就喺呢度，一時就喺呢度，但係其實個問題冇消失到嘅。都話譬如就算你話石油。 啊，將會耗盡呢樣嘢。其實個問題只會越嚟越差嘅啫嘛。係。係嘛？同埋你話全球暖化個問題係只會越嚟越差嘅啫嘛。你話糧食嗰個所謂 security 啊，糧食安全嘅問題。咁啊，我對而家即係中國走呢個道路，我係好擔心嘅。 嗯。 尤其是咧，你知道而家全球出現一個叫盲搶地啊。A、global land grab 啊 ，land grab 咧，嗱當然啦，喺國內已經係盲搶地啦。咁講嗰啲咧就係權貴階層官商勾結嘅咧，就係叫做呢個搶呢、這個搶民地，即係拆遷啦，係嘛？即係逼遷啊咁樣樣啦。咁嗰度其實而家就係中國就轉行緊呢個圈地運動。 佢揸住啲美金遲早變廢紙，佢唔快啲買地去做咩啫？佢梗係快啲就買地 所以 呢買礦啦。 但係嗰個問題咧，其實我覺得糧食呢樣嘢咧，真係唔能夠咁樣搞法。佢確實係啊。佢譬如有啲地方甚至去到菲律賓咁，你覺得菲律賓係啲咁窮嘅國家，但佢去菲律賓就買地嚇、啊，可能去泰國啊買地，有啲咧就淨去到呢個非洲好多國家嚟去買地， 南美 咁然後咧係啦，喺南美嗰度買地，然後種糧，然後就運翻去中國。咪呢樣嘢係真係好唔健康、好唔正常啊！尤其是你睇下，如果當地出現有咩天災，佢自己國家都唔夠食，然之後你就話：哇！呢度咁大片嘅田咧， 運去中國 係運中國啊！於是啲人嚟嘅時期，你可能就要開槍打死佢。啊、因為佢擅闖呢個私人地方啊嘛，係嘛？佢如果係搶糧，咁你話呢個係一個好嘅外交政策咩？你以前就話我哋係第三世界嘅，即係大阿哥係領導人。你而家嚟講咧，你就會咧就係即係成為第三世界嘅敵人嚇、啊，人哋就會憎恨你。所以呢個咧係好唔健康嘅。你諗下，其實美國嚟講，雖然咧我哋喺好多國家都係用走呢條路啦，係嘛？例如好似。香港唔使講啦，因為香港係一個城市啦。 咁 啊、 有 好多，但係唔好忘記喎。英國當然係佢自己唔夠，但係美國嚟講咧，其實個美國咧個糧食係出口嘅、 嗯。 你唔好忘記啊！即係你話哇學美國咁樣大國崛起啊嚇，一樣嘢學美國，但係美國你唔好忘記啊，人哋有好多嘅條件咧係優厚過我哋好多嘅、嗯。喂，美國嗰、那個面積同我哋其實唔係爭得好遠，就細過我哋啲咁多。但係我哋13亿，佢哋就3亿。系嘛？ 同埋如果比較個生態條件啦， 冇錯啦， 內地真係梗係脆弱到咧，每一樣嘢你都係敵抗。 農業嗰個生產力係高過我哋好多嘅，係嘛？即係佢科技上啊，或者機械化方面啊咁樣。 你無論做水資源啦，你講空氣嘅質素啦，你講礦產啦，你講石油啦， 你 講飲 嗱，你講所謂嗰條石油儲備同埋黃金儲備啊。其實你都有排都追唔上美國、啊、所以你話即係中美嚟講嗰個所謂對峙咧，其實仲爭好遠好遠。咁但係即係我一方面我又關心呢方面，因為我作為一個中國人啦、啊。但另一方面，我作為一個地球人或者係人類嘅分子啦，當然我亦都關心更加宏觀嘅，即係人類面對而家個生態環境嘅挑戰。咁、呢個挑戰咧，其實頭先講過一個好大嘅罪魁禍首就係消費主義啦。 你未話嗰啲點解係衝動？ 但係呢個消費主義咧，冇錯啦，其實就係資本嘅衝動咯。嗱，點解資本衝動好簡單？我話俾你聽。 解釋咗啦， 我解釋俾你聽啦。其實咧，我入面有講到一個叫四個不等式嘅，四個不等式咧就係一，就係盈餘咧就不等於利潤。 係。 呢、這個財富就不等於資本。 係。 就小商户就不等於資本家。然後就自由經濟就不等於資本主義。嗱、呢四個咧都係好多人咧混淆嘅地方嚇、啊，當咗一而二而一，其實就唔係嘅。咁但係而家咧，我就略為解釋一下咧。所謂小商户同資本家嘅分別啊，許老母啊，其實一般嚟講，我哋就算你喺街邊經過一啲報攤咁，你睇啲人嚇、啊、賣報紙、賣煙仔， 小商户、啊， 小商户，或者就算你話開間文吞麵鋪啊，開間呢個鞋鋪啊、批發鋪啊，好似《歲月神偷》入面係嘛，兩兄弟啊，街頭就開鞋鋪，街尾就開批發鋪啦，係嘛，即係任達華同阿秦沛咁，咁嗰啲咧，大家唔好忘記，佢係主要嘅目的係為咗養妻活兒，係、生計。冇錯，佢當然都希望能夠哇做生意越做越大，一朝發達啦。但係講真，大家都知道，即係十個做生意，唔好話一百個做生意，有幾多個能夠去到咁樣一朝發達啦？佢能夠維持得到，佢唔執笠啊！佢已經偷笑啦。你知道我哋好多時去一啲嘅區份咧，你冇去幾年咧，你發覺嗰啲鋪頭咧係完全換曬嘅。 係啊， 換曬啲咩意思啊？即係話之前嗰啲鋪頭已經 冇曬啦， 全部執曬啦。 你再揾翻啲乜群球啊、鋪啊？ 但係你諗下，其實嗰啲鋪頭點嚟咧？實際上係有啲原本係打工嘅，就係、嗰個受雇勞動嘅人啦。佢就喺自己工資入面咧，除咗係生計之外咧，佢就死慳死抵儲埋嘅錢。於是咧，佢又攞10万、20万、30万出嚟咧，就嚟去做呢啲小本生意啊嘛。咁、佢本來就希望話唔好受氣。即係唔使受老闆嘅氣，我哋咧就是、自力更生，就是、一個小生意，賣個文具鋪啊，麵包鋪啊，係嘛？冇錯啦，咁樣文聽麵鋪。咁其實呢一種咧，我哋叫簡單再生產，喺馬克思嘅時候要叫 simple reproduction。咩叫簡單再生產咧？就話因為佢基本上咧就唔係追求一個咧係不 斷擴大的一個利潤，即是它的生意規模是長時間可以保持是差不多不變的，是穩定的，即是它每年的投資額是差不多的，它每年的回報又差不多的。 它所謂賺多一點的話都不會是即是好像砰一聲幾百倍的， 即是換句話說它最多它多了它不就是譬如買樓 啊就大概是安居而已，或者它供子女去外國讀書啊，是吧，諸如此類的樣子。所以呢其實它那個的你可以看看，即是橫頭橫尾啊，那些舊區的商場啊，樣很多這些家庭式的小商戶呢其實叫做簡單再生產。但是當你資本家那些不同，資本家來講呢我們叫做擴大再生產，叫做 extended reproduction。為什麼呢，就因為如果你一搭上講真呢，其實 有時講得很誇張一點呢，個分野就是什麼呢，就是你開不開分店。因為你開分店呢， 想試啊。 對，但即最大的個劃分就是上市。咁但係最先呢講真，你第一件開分店先，你唔開分店點上市啊，係咪啊，你睇最近香港嗰間茶餐廳 個仔同個即係阿哥同細佬嗌交就開分店㗎啦。 係啊，就開分店啦，係咪， 即係嗰啲鋪頭。 好啦，咁但係你開到咁上一分店啦，規模咁上一大呢處就搞上市啦。咁搞上市嘅時期呢，你就發覺你就去參加咗個遊戲呢，這個遊戲呢就真係叫資本家嘅遊戲，就唔係小商户。小商户呢就係達至小康之家。咁但係你呢啲呢資本家呢佢就希望能夠飛黃騰達，就大富大貴。但是講真佢唔淨止係呢樣嘢，而係喺呢個商場，我哋知道商場如戰場㗎嘛。商場戰場呢其實競爭係非常之劇烈嘅，割喉式嘅。咁呢就叫做大魚食細魚，你唔食人，人哋食得你。尤其是而家嚟講最叻就係嗰啲叫收購合併㗎嘛。嗰啲敵意收購啊 ，M&A 啊嘛，你叫做 merger and acquisition 啊嘛，嗰啲 M&A 啊嘛，咁同埋咧，你一上咗市之後咧，你個股價就好緊要啦，你個季度業績好緊要啦。 即係你明明創業嗰個嘅數字就要俾咗。 冇錯啦，因為嗰個問題啦，你每年啊，你去開嗰個咁嘅股東大會啊，你去報道啊，就係話季度業績比起上一季增長幾多，或者係比起上一年同季嘅係增長幾多。如果你冇增長嘅話咧，人哋就覺得冇前景嘅呢個企業，我買你嘅股票嚟做乜啊？我買股票第一就係嗰個股息，第二就係你個增長嘅潛質啦嘛，係嘛？咁講真，呢兩樣嘢其實啊，都係視乎你嘅生意係越做越大，所以我哋就話做大做強是硬道理啊！呢、這個大陸咧成日講嘅呢句説話，點解做大做強？我即原來小商户係唔使做大做強噶，係嘛？即係《歲月神偷》入面啦，任達華同秦沛嗰啲，其實佢已經能夠有生計已經得啦，但係佢哋唔係資本家嘛。但是資本家呢，當然這個很微妙的，你說中間其實在哪裡畫條線呢是很難，但是這個分野是實在存在的，其實世界上很多東西都是的，即是中間畫條線呢是很難，但是實際上那兩個東西呢整下整下就由這樣就變成那樣了。好了，那資本家呢他們玩了這個遊戲呢就是因為叫做